民族真的很幸福，一年可以过两个节，一个是新年，一个是春节。对于春节来说，更有一种过年的氛围，好像只要和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然后为了和家人温馨在一起，听着这种年夜饭温暖的感觉，就好像是这首 Family 这首歌的感觉了。这里是古典与流行，离年歌越来越近，今年我们也听一些温暖的歌曲和音乐，看到了大家的签到，问声大家午后快乐呀。首先是一班的各位好朋友，胡雪迪你好，还有燕子，还有一只小青蛙，嘿，张俊、琪琪，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，花板爱乐一本 ，Nick F， 秋水风神 ，Aaron， 金美美，甲河山人，凤泽似水流年，德行荣二，德行荣一，哎，今天你们俩终于走到一起了。还有私奔小举、丽丽、云云，还有树下清风、少阳、二月之花，现在正是二月，那你是每月都要换不同的花色吗？ Thank you. 在今天古典流行想有个关键词，就是围炉，围炉月话，对，不是夜话，是月话。听着这音乐真的有这种感觉，深冬围炉小聚，可以以茶代酒，其乐融融，感觉烟火人生中风雨无常，疲惫的心灵也需要适时的皈依。也许对于音乐来说，找到你心中的那种信仰，听到这样的音乐，在冬天与三五好友围炉品茶，听风逐梦，将时光摇曳着浓浓淡淡深深浅浅的不同色泽，描绘出自己生活的色彩，于薄凉的晨昏中拥有一半叶落花香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《无词歌》。随着音乐的蔓延，你好像感觉到了作品当中的那种润泽芬芳，感觉时光与我们与音乐已经凝成了一种默契，而这种默契蔓延在音乐中，也蔓延在明天的行程里。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过春节了，各位好朋友是回到家乡，还是继续留守在北京？在音乐中或多或少也有对自己心中家的思念吧。 期的年和我们新年的那个年感觉也不太一样，这个都有了一些民族性时光的感觉，还有怀疑儿时的怎么样过年的一种氛围，仿佛那些美丽的故事，那些痴情的誓言，就好像是这飞来覆去有一种未知的感觉的迷途一样的音乐里面。而这首曲子你不觉得吗？真的好像有一只未知，有一种坎坷。而这首曲子呢也叫做未知的云，就像是飘忽不定的云一样，你不知道下一步会飘到哪里，但是呢音乐中又会想那飘去的飞花，想那记忆中的水色年华，想那令你眷恋的那些日子，那些音乐。一些异域风情是吧？继续回到从萨克斯到大提琴，这首是海顿的西游曲，其中的阿达九的这个乐章，音乐中又回到了那种典雅岁月的感觉，总是很静美很朴素，

是不是刚才的一组进行曲的串烧一下子让你精神振奋了呢？上半时段我们来的是围炉月话，下半时段呢，我想让我们一开始振奋一下，而一组进行曲的串烧也是让我们有一种过年的气氛，是吗？像在这首串烧当中有当约翰尼迈步回家时，当时呢这是一首美国内战时非常有名的军歌，然后呢还有双音进行曲等等，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和时光有关的芭蕾舞当中的音乐，时光之舞。一曲酣畅淋漓的彭吉夜里的时光之舞，thank you. I love the classics。 这个美丽的乐器叫做单簧管，也叫黑管。这个演奏有一点爵士的味道，奏起的是一个新年的即兴小曲。同样，刚才我看到 Nick F 在我们的乐会里也提到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选自马友友和他的朋友们的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是献给新年的。他和朋友们围炉以音乐会友，听这段音乐的感觉真的也是有这种感觉，仿佛就像此刻看一缕阳光洒落在寒冬的窗外，温暖也立刻荡漾在心间。闲暇的时候可以这样安静享受着音乐，或者即使你在忙碌的时候可以偷闲听一段这样的音乐，即使是听听想想也是一种奢华和享受了。我一向很注重音乐的起承转合，即使就像两个人经常见面，你也不会觉得逆反一样，说话的感觉，吃东西的味道，好像总是有一些承接。就好像我在听这首新年的即兴曲的时候，总觉得这首曲子应该接这一首，尽管前两周我们仿佛听过它，但是也许你也还看过了这部歌剧《泰伊斯》，前两天独明哥上演的，但是此时听这段音乐来相接，我觉得是最舒服的，也应和了音乐里的起承转合。